听到梁静茹的歌声，有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陪小太阳乐作人生，应该是很高兴的吧。你说今天呢是你的25岁生日，但是最近呢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外公病重，家里的一楼呢被洪水也淹了，7月刚刚换了部门，压力特别大，最近经常会哭，所以很想点播一首歌曲，告诉自己困难终将会过去，晴天总会到来的。过生日嘛，当然要应是应景了。作为陪伴你很久的老主播，我呢把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手苏醒演唱的《谢谢你陪我一起过》送给你，愿从这刻开始，糟糕的都会离开你。 来陪我，午夜的时候点到你为我点的歌，生日快乐。心情在今天好一点，想念在今夜多一些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过，我很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缘分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着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这一天你总会记得，这一刻你会来陪我，午夜的时候点到你为我点的歌，生日快乐。心情在今天好一点，想念在今夜多一些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过，我很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眼泛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着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夜泛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这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。 7月12号过生日的朋友们，生日快乐！这首歌呢，听者有份啊。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，它也是为你而响起的。这里是爱的更久点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好吗？我们下面这首歌呢，是送给杨万能他爱的大狗子啊，这是他们之间的爱称哈。他说我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《依然爱你》。

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 听这首歌的听友说，还是要相信生活里会有美好的童话的，有点这种童话的情节哈，可能会让你的生活也浪漫了许多。好啊，其实纯真的一面也体现在你相信会有童话。这首歌是福安的小杨点播的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如果刚刚在歌曲播放的期间你也跟他一起唱的话，说明呢在你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份情节。继续派送祝福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要帮一位听节目很久的一位军人朋友，他说从2014年开始听这档节目也将近四年了。他说我经历了爱情，因为陪伴不了我爱的女孩，所以他选择了分开。我想把一首歌送给他，祝他幸福。虽然你的注册名字是一串数字，但我想你知道我在读出你的心声。你爱的那个女孩如果听了下面这首歌，我想她会明白你的心情。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，忘记你却谈何容易，这么多年沧海桑田，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，你依然美丽。望着你，我默默无语，又想问候，又怕心痛，让岁月。

入夜后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，明天凌晨本市南部地区将有雷阵雨，白天发展成全市的雷阵雨天气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局地短时雨量较大，降雨的主要时段在明天午后到夜间，外出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部地区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，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目眩晕、牙痛、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前晚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在古北口长城剧场举行首映礼，上千人的剧场坐得满满当当，观影的过程中姜文式的黑色幽默不时逗得观众爆笑。影片故事并不复杂，比姜文以前的电影都要好懂，不只是抗日报仇，更是姜文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。邪不压正改编自长篇小说《侠隐》，讲述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勾结日本特务根本一郎杀害师父全家，李天然虎口逃生，赴美学医并成为特工，在1937年受命回国，决意为师父报仇。影片放映前，姜文身着礼服登台，不像以往那样霸气，而显得格外谦逊，笑容可掬。他一上来就说没想到嘉宾这么多，有人还没有找到好位子，然后带着抱歉的语气鞠了一躬。影片放映开始，刚出现字幕，观众席就传出叫好声，也显现了姜文电影的魅力。观影过程笑点频出，虽然不像让子弹飞那样密集，但每隔几分钟黑色幽默的台词就令人瘾君不禁。导演张一白称，影片里呈现了一个木屋之上的世界，怀着简单的心情去感受这部电影就好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来到我带给你的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。点歌的话，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就可以了。下半时段第一首歌呢，我们要代表这位叫做洪亮在成长的听友送给他的女友一首歌。他说，丽，6年听众算不算老听众啊？我在北京上学，女朋友呢已经在老家那边上班了，我们异地2年了。今天他听到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，很喜欢。我告诉他，我喜欢这首歌都快2年了，所有 WiFi 名称都是春风十里。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神奇的事儿，很多不经意的惊喜。点播这首《春风十里》，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如沐春风。记得下回听到好歌的第一时间，要记得和女朋友分享，她就不用2年后才知道了。 二环路的里边，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。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

你的另一半在北京的话，那这首歌毫无疑问也会命中红心的。愿所有有爱的人有一天都会在一个城市一个屋子里。此时此刻牵挂着你们的孩子这位听友，他说我想为好姐妹点播这首突然好想你。每天我都是从晚上9点到11点听广播，我喜欢这里的歌。 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发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7月13至17日，家电7折起。 海尔全品让利，满额送卡萨帝冰吧。 苏宁空调，快速送装，省钱省心。